嗰、那个好熟，但唔知边个，总之都系啲 唔系远得滞啊，个网 王者嚟嘅， 我望唔 知啊，总之系明星啩。 再去， 屌、 哎，冯宝宝， 除咗宝宝姐 唔加 啦下之外，嗰、那个都可以唔使讲， 不算啦。其实阿曾志伟好玩得。 喂，不过唔系、啊，你睇下嗰个年代八几年，阿冯宝宝都唔后生噶咯。是啊、都系照落 disco 玩嘅，大佬都系落 canton 玩。 哇，嗰阵时 系一个潮流嚟。 冯宝宝整咗个唔知乜鬼嘢头啊，个个都跟佢嘅。 嗯， 系啊，好再去。哇， 啊、 周星驰。 阿星爷啊。 诶、欸，嗰、那个长春树。诶、咩啊？ 诶、 贾斯乐。 贾斯乐系啊，贾斯乐隔篱嗰个咁熟嘅，系咪撞车嗰个啊？ 要望一望先。 嗯嗯， 哇，咁样侧边真系好恶睇啊！ 好，再去，哇，上山安娜系咪嗰个后边嗰个系？我认得过啫。 哦，唔系啊，头先嗰个系啊。 啊 ，Maria Cordero。 唔系 ，Maria Cordero 有个咩寇红平 啦？ 寇红平嗰个系咩？另外嗰个 肥妈以前就系喺 Canton 度唱， 系啊， 佢有一个房仔系俾佢专系诶俾佢唱。 其实当年就系肥妈、太极 啊、 Beyond， 嗯。 好多都喺嗰度唱，冇啦。 系， 唔系噶？肥妈系好犀利噶，嗰把声口啊，佢个麦咧， 嗰、那个唔系咩咩 Cordero 嗰个肥妈嚟噶嘛？嗰、那个 唔系 Maria 肥妈，唔系 肥妈咯。 我以为系啊，边个嗰个嗰、那个同阿依家同阿贾斯乐拍住唱歌叫咩话 ？Lorena，Lorena， 我以为 Lorena 冇出嚟好耐啦， 唔系依家又出翻嚟啊嘛？ 系咩？ 系啊，我僆仔偶像嚟嘅。我中意听佢唱歌， 豆芽梦啊嘛，唱系嘛， 系啊， 银河铁路九九九有冇听过？ 梗系有 啦。诶，唔系，我明明听少女时代大嘅，真系点解会噏呢啲嘢嘅 咧？阿巴姐，阿巴姐，你后生嗰时候边间边间 D 啊？ 少女，你冇话你听 Twins？ 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嗰阵当唔明咯 ，disco 咁落 D 噶嘛，大佬。 系咯， 系啊。 不过嗰、那个嗰、那个诶落、去啊，反而以前落 disco 少饮酒喎。 贵啊嘛，大佬，几贵？落 disco 梗系饮水咧，自己带水带咳水去。 你咗入场 个功效同饮酒一样嘅啫，但啤酒十几蚊罐喎、啊，大佬。 唔系喎，我成日懒潇洒，我中意扮晒嘢，我唔饮酒啊，谂饮 lam perry 喎。跟住你同我劈，你又揦嘢啦。跟住啲女成日话：，哎，男仔点可以饮埋啲咁嘢噶？我唔饮得酒啊，咁你就中伏啦，酒咪嬲我饮就。 所以 唔系好少女仔走嚟主动虾你嘅。 吓、啊， 好少女仔主动走嚟虾你。 唔系我嗰阵时啲洋楼多啲嘅，啲洋妞。 明嘅，明嘅。你后生咁英俊。 系啊。 见过你张相都知噶啦。 你 Can I buy you drink 嗰啲咧？ 嗰啲要俾钱噶咩？ 唔使嘅，边使俾钱噶，大佬啊！ 咩嗰啲吓？咁个年代唔同。 落 disco 要俾钱，唔系话 点？好而家好多都系落 disco 搵食噶嘛，大佬。 嗰我哋嗰个年代少嘅， 少嗰、那个年代少啊！嗰、那个年代通常落去系玩多咯， 游客 系啊， 去啲游客多嘅，河东系好多游客嘅，内条冇，因为楼上已经系酒店啊嘛。 真系玩多，女仔又多、可以落去玩。 我第一次系个鬼妹走埋，无端同我讲话 ，Can I buy you drink？ 我唔识答佢，屌买入嗰边咪有酒吧，你问我喺边度买酒饮咁傻啊！嗰啲 想请你饮嘢， 完全唔知道佢系想请我饮酒。 哦，咁啊，错失一个机会啦，你 咁啊冇，即系我以前咧扮晒你，即系企喺个舞池嗰度咧，担住口烟咁揸住杯。揸住杯， 呢啲人冇功德啦！我好憎呢啲人，落舞池揸咩烟仔啫？ 企个舞池边度啊？ 到我哋啲衫穿晒就系、 是。你唔好讲错啦，我哋系洁净版嚟，知唔知啊？千祈唔好学，千祈唔好做埋啲衰嘢。 我 企喺个舞池边度睇人跳舞。 我哋落舞池， 跟住揸住杯酒 跳舞 嘅 啫。 咁啊嗰阵时准食烟噶嘛，大佬啊，唔系而家嘛。 嗰阵时 你真系唔好咁冇阴功啊！你知唔知咧 ？disco 就好多嗰啲紫外光灯啊，特登打落去啲白色恤衫度，咁你就荧光噶啦嘛个人。你揸住口烟，你画一画咁，我咪有条嘢喺个心口度咯。 我又唔会企埋个手，我又唔会 唔觉意噶嘛呢啲。 我又唔会企埋个舞池中间，我企喺个边度睇人哋跳舞，咁先搵到食 就得。 边就得，你唔好行入去。 喺度企喺边度跳舞？ 咁 样会杀 生噶，你知唔知？ 吓、啊，着住件西装，着西装喎，落 disco 调转喎，真系有时啲人叫我睇场嘅老尾。 是真攞杯嘢嚟。 不过落 disco 啊，真系小心啲嘅要。我试过落 tropical 打烂只杯，真系哇，十几个保安冲埋嚟。 以为你搞事， 以为系啊，以为你掟嘢有暗号啊嘛， 系唔小心打烂只杯啫，都十几个。 你有冇心都系成扎人噶啦， 掟咗你先噶。 你一掟， 系啊， 咪埋嚟倾偈先咯。 系啊， 咩事？埋嚟倾偈先。 其实讲真的，佢又敏感得滞啫。 我都唔系， 唔系你冇办法，唔系噶。以前嘅人咧就会偏向暴力少少嘅。 嗯， 我哋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又玩玩下械斗。 咁会唔会喺下面打交咁戆居喎？ 咁啊会俾人滴咗上楼上 咯，系啊， 楼上楼下滴出门口，你咪正式嚟噶咯。个擂台就喺上边嚟噶嘛。 通常落得 下低系卖飞嘅啫嘛。咁你惹唔到人嚟，人哋上边咪冇观众咯。 通常就识得啲人先去嗰啲场嘅，就唔会嘅。先通常人哋俾人滴咗上去嘅啫，我哋又唔会嘅。系咪先？你唔识人去嗰啲场好蚀噶嘛？ 都唔系嘅，有阵时 咁有啲系嘅。其实 你为咗玩， 有啲系正经人家后生仔嚟嘅啫嘛，唔系个个都话喂识人走落去噶嘛。 嗯， 正经人家走去玩，就好似呢扎明星成日落去走去玩咁样。啲人有啲正经人家去睇明星咁解嘅啫嘛， 嗰啲明星唔系啲明星去减压啫。我喺讲讲下又够钟喎， 又够 系啊， 超时 超时添啊！我哋讲过，翻嚟再讲。